雨花器，就雨刮器，雨花器， 雨刮器， 对，雨刮器一直在工作，都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路， 扫不开水都、而且它特别神奇的是，你在这块雨大，可能也就过了一座桥，那边地面是湿的。 嗯， 我昨天就碰见在西四环的时候，西四环东边雨下的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东边地上一滴水都没有，特别的神奇哈， 就是非常的局部性的强降水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除非看的特别的局部，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可能要稍微多有一点点小的提防啊、提前的未雨绸缪啊。 哎，但今天你要出门的时候，我也看了眼天气预报，就是真的是给自己踏踏实实的吃了一个定心丸。 哦， 今天真的是大太阳， 没错。 哎呦，终于让北方的人感觉说衣服能晾干了， 盼了好久了。 我昨天晚上在家洗了半个袖子，就是我有一件衣服。 洗了半个袖子是怎么洗的？ 来来来，给你讲一下。 衣服都是能拆的是吗？ 就正好半个袖子上稍微有一点点脏东西，完了我就想把这个袖子简单的清理一下，搭在了凳子上，心想说今天还能够接着穿， 哎， 看多么勤俭持家。然后就发现这半个袖子没干，愣是没干。就对于北方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来说，比较少见这种情况。 对，没错。 对，可能也就在小暑大暑这段时间的时候会是这样，说明屋子里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大。对，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总算在车里面一边开车一边就是干了，终于能干了。 哎，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真是。我们就在心里吹着口哨，正好又赶上这样的一个周末，马上要迎来两天的休息了、希望各位都能有一个好心情哈。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延续在每周五的 Feel Good 歌单，我们把这些好心情的音乐为各位继续送上。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陶喆普通朋友。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从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be your friend. No. 在周末约见在一起的肯定不是普通朋友哈，都是交心的好朋友，所以到了周末的时候，相信各位现在心里边也开始有一点小小的飞，会有一点小小的飘，就像这个坐了一周被驯服的大象，然后今天所有这些被束缚的锁链都要挣脱掉以后，变成一个自由的大象哈。 啊，这还是年轻人的一些小心思吧，我觉得就是在周末还真有可能认识一些所谓的新的朋友或者普通朋友，比如有人去玩剧本杀，就是朋友的朋友带过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新的一个拓展的一个区域。 对对对， 你也可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哎，遇到一些感觉跟你情投意合的一些，也是单身人士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友圈。 嗯，没错。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我也去稍微拓展一下啊，包括听音乐也是，有些时候一些现场演出可能会出现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乐队，可能也会给你打开一个新的聆听的大门。 对。 然后今天晚上之前其实正午有星光合作过这个摩登那边做发呆的下午，然后带听众朋友们去看过 live 的演出。今天晚上他们又要再办一次，然后而且还是不在北京的乐队，最近也是在参加一些综艺活动的，会请到现场，也是蛮期待的哈。 哎，这对乐队来说， 听 听，这对乐队来说可能也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情，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到了北京，见到是首都的一些音乐的爱好者们， 对， 那种现场的火花可能真的会不一样。 每一个地方它可能给你带来这种演绎的环境，然后包括这个现场观众的反应都不同，也需要他们去慢慢的适应哈。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最近这首歌其实就是因为翻唱，然后突然在短视频平台又火了。 他翻唱的是 SHE 的 Ring Ring Ring 是吧？ 对，然后 Vicky 萱萱其实更能给你带来这种少女的感觉。 这是电话铃声啊。 对。 哪个朋友给我打电话的？ 对，伸长耳朵，然后一看不是自己熟的朋友，挂。 不是骚扰电话就行。 对。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状况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会是你要上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我梦中低音，怕临时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却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谐音乐，疯狂往外，或许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来电 again。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样，可是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上几声才能接？心跳的声音，蹦蹦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却不漏接。来电 again，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知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Ring a ring a ring， 希望听到你说 hi，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却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光靠往外，或许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 着不含泪。 现在其实发现歌手年轻化，像萱萱这种只有十几岁哈，十八岁的年纪，自己做都能够开始创作一些音乐，越来越常见。之前也是问了问，就绕过朋友，正好也能稍微接触到萱萱，然后自己也是从小第一对音乐感兴趣。大家可能在最初喜欢音乐的时候，都会萌生说自己进行一些创作的想法。 哎，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一个不能说是绝对的共通点，但大部分的共通点一定是从一个乐器入手。就我总觉得萱萱她在唱歌之前的时候，首先我印象当中看到过她曾经专业的学习过小提琴， 哎， 对吧，就是你得有一个乐器入手，让她给你增加一些你对于音乐的喜欢，然后你把这种对于自己的一个独门乐器的一个练习也好，经验也好，拓展到你可以去创作，然后你再作为一个歌手出现。 没错， 哎，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敲门砖。 对，我觉得就是身边有这些朋友，总结下来入门乐器可能最不太顺利的就是打鼓。 真的吗？ 点儿倍儿会，瞬间给你听出来，这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节奏的，哎，创作一个吧，不太知道乐理知识。很多学一些古典乐器，尤其是你比如说钢琴啊、小提琴这些，他可能最初的乐理知识会非常的丰沛。 对， 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底气很足， 他脑子里面架构就很清楚。 对，不像就有些朋友上来，我鼓槌呢。 哎， 对， 我们得鼓励学鼓的小朋友们和年轻的朋友们。为什么？将来组一支乐队的时候，你是定海神针啊！ 没错，我们之前跟郑牧阳老师聊过，其实鼓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乐队里面的，也是一种灵魂。 贝斯、鼓、哎，这看着好像不太起眼，但实际上比吉他和主唱厉害多了。 没错啊，就是厉不厉害自己心里也有数啊。 圆回来了。 真是。哎，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 Great Good Fine OK。 哎，每次到周末选歌的时候都会想到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名字起得特别的合适啊，这个 How are you Great Good Fine OK。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歌曲其实永远都是带着这一种清新跟向上的小阳光。这首歌叫做Find Yourself， Check It Out。 Can't get you off my Are we over all meant to beDon't need to know right now. Timing will work it out. Can't let you make those mistakes with me.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Can I lose you? Find yourself， 趁着这一个周末的时候重新找回自己哈。像那首歌曲其实搁在他们的音乐当中算是有一点梦幻的，Great Good Fine OK， 然后他们的音乐特别适合在那种比较复古的带着七八十年代露营场地气息的地方然后去演奏， 那不挺好吗？就是特别适合即将到来的周末， 没错， 大家不管是说去露营或者说走出到一个钢筋水泥的城市，总归有这样的音乐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你想要的放松的状态。 是，我最近就看到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开始玩什么露营，尤其是现在火起来叫什么风格露营。 风格露营的意思是 glamping， 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们求助一下大家， 找了一个专业的朋友，他大概跟我说了说，就是用的东西都特讲究，都是在这个国内国外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比较好用的一些器械，给我挨个介绍，去过他们的一个场地，这个你看着像什么，我说这看着像个花瓶啊，这个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壶啊，这个是油灯，那个是什么，然后就说用这么多东西，然后你其实能够看出来在这个外边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才能够要用上这么多的器械。 对对对。 然后我说你们这个出去是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感受跟心态？ 就是你问你到底是想折磨自己呢，还是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他告诉我，其实跟荒野露营没有荒野生存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要检验你可能在大自然这种极其自然的环境当中，脱离了现代的一些科技，到底自己能生存成什么样？ 我知道了，就是城市生活当中什么一些攀岩呀。冲浪啊，一些运动之外好像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自我挑战的方式了， 是， 所以风格露营也变成了其中的一种。 我就问说那为什么就这两年突然一下火了，说可能也是一方面这个之前的疫情，然后大家也没有办法去太多其他的这个国家，然后旅游呢可能我们确实工作也忙，去到其他的省市城市确实要消耗年假，那无非就是在北京周边我们找一片青山绿水的地方搭个帐篷，自己稍微体会一点，给自己设置更多的一些困难之后，会有一种脱离城市的自由感跟快乐感。 对对对，但也要提醒一下，最近的雨水还是比较勤，所以呢郊区的这些山土的含水的量会比较足，所以这段时间还是尽量的少去这样的一些低洼地带。 是的， 尽量少进山区， 大家还是要提前看天气预报，像这种雨水充沛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然后要远离那些可能会出现地质灾害风险这个的地区哈。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最近因为音乐节会越来越多，然后这种摇滚乐队的演出也会更多的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来自于椅子乐团的一首《城市潜水》。 或许你也还在等着整座城市亮起了灯，也许是累了，怎么看不清出路呢？只能摸黑前进，巴巴拉巴，走吧，飞向神秘的未来，跳吧，跳向这一片情绪的大海，

像依赖，会握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是全像电影剪辑着从前，心跳正在不问天上飞，拼命追，爱会破裂碎，起跑线是全像电影。 到现在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东京奥运会它开幕式啊，包括这些主题曲啊，到底会用哪一首啊。 我一边听着孙燕姿这首奔哈，但是想到的是在这一届的奥林匹克格言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从更快更高更强增加了一个更团结。 嗯， 这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开会的时候刚刚确立增加的一个格言进去。 哎，这个我是觉得刚才那一首歌，包括从团结，从这个更快更高更强这些主题出发，再加上开幕式的时候更加的宏大， 嗯， 在后面的一些类似于交响乐给你带来的这种磅礴感，其实我觉得孙燕姿那首歌稍微改一改歌词都可以用得上哈。 没错没错， 这个到了周末以后呢，今天晚上也许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如果还没有跟朋友约好，那今天晚上再想一想有什么样大的事件可以关注呢？当然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对不对？ 是的，东京奥运会成为近年来最为特殊的一届，它的五年的备战周期让很多人觉得说，其实后疫情时代我们确实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但是不希望这样的一个持续了那么多年的一个传统的奥运项目也好，奥运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今天晚上呢，很多人会关注在我们北京时间7点将会正式拉开序幕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哎， 东京奥运会从7月23号一直持续到8月8号，历时17天。在滑板、冲浪、空手道这五个新项目加入之后呢，东京奥运会有33个大项，最终产生339枚金牌。所以不管是关注哪一个运动项目的朋友，都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可以有机会哈，在电视荧屏当中去关注一下你所喜欢的那一个奥运项目的比赛。 是的，现在我们可能守在电视机前面这一个时间始终是有限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习惯，然后或者说很多人家里现在基本上都不备这种电视信号了哈，可能要通过网络来关注。那同时大家听广播收听我们 FM974，其实大家也可以在不同的节目当中都能听到每天大概的一个梳理总结，预告预示，对不对？ 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派出了4名的前线记者哈，到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前方去报道。 对， 然后呢，他们也会提供很多的消息回来。 是 早晚间的节目，还有包括各档的我们的直播节目，也都会持续关注这样的一些比赛赛事的一个进程。 没错哈，大家刚才已经听到思萌跟这个郭鹏的声音了，未来还会听到更多，好吧？继续我们把周末的节奏拉起来，来自于宇宙人，你以为。 相同角度的脸，看来楚楚可怜，我怎么可能拒绝和你聊一整夜，都是他的画面，最后换一句谢谢。我是你的工具还是面试餐具，其实洗得干净还能永续环境，又是地上下棋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再离席。身边绕着你从不抱怨，我会是你的谁，你又会是谁的谁，原来地球如此危险。我是你的工具还是你的玩具，其实早已没乐趣，丢掉又可惜，又是地上下棋没事当作空气，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离席。你 最近宇宙人好像还真的是挺火的，我说的不是这一个乐队哈、 嗯、 不是这一个人哈，我说的是大概就很多在一些设计上、 嗯、 然后包括大家在一些想象上好像对外太空有了更多的这种空间上的遐想。 嗯， 周围的一些我看到那个大家用的自己家里的幕布有好多全都是那种很潮流的宇宙人的设计， 小朋友的家里面的比如说被罩啊、床单啊、床上用品、嗯、还有包括小朋友自己喜欢用的一些生活用品上面都印有宇航员的这个图像。 没错， 嗯， 然后包括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在国外有一首歌特别火，叫 Astronaut in the Ocean、 嗯、 然后再之后把这个 Astronaut 就是宇航员的概念又炒起来了、 嗯、 可能也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在家里面憋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出去呢这儿玩玩那儿看看，基本上脑海当中对于地球上环境想象的空间都已经差不多了， 对， 就开始飘渺了， 就是期待也可以像贝索斯一样到太空待上3分钟也行。 对，没错。然后这一段时间到底对他有着什么影响，我今天早上起来刚看那个视频说一说，然后还没看完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在音乐上如果想要体现这种空间啊飘渺的幻想，电子音乐可能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是， 对，经常有一些音效它可能的这种叠加或者空旷感会给你带来这种天马行空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很多电子音乐都会在晚上来进行啊？这些电子音乐的派对，看着天上的星星，在听着这样的音乐，好像你真的就在一个什么空间站上的感觉。 对，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自己增加了很多很多的想象的力量。 哎，今天其实，在歌曲当中出现的吉他音色会比较多，但是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搭配，有一些可能吉他跟贝斯在一起很融合，有一些呢就是吉他跟电子放在一起会有着不错的一些表现。 是因为我上一个时段说贝斯和鼓比较重要，然后吉他和主唱不重要，所以这个时段要把这个找回来。 对， 没错，给他们一点时间安排一下。 行嘞。 哎，接下来听到的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听到吉他的表现，我们能够这个必须要关注到更多电子的声音，因为这一次是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Korsak 国内的音乐制作人，再加上 Alan Walker 共同合作，而女生黄晓云。 哇。 Close my eyes, I'm fading with the light. Did you always keep me in the dark? Even though I did, you let me stay. Shouldn't ever let you break my heart.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say. Cause I'm lost in the silence between you and me. Now you're gone, nothing's left over you. 国内现在其实整个的电音的环境来说还是挺友好的，我们会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制作人浮出水面，然后给大家会用他们的音符跟制作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整个的电音 DJ 如果说商业化上来表现的话，有一个小小的标签可能是更多乐迷要去追捧的，就是所谓百大 DJ 排行榜。 哎，是的，以前我们会念到是Martin Garrix， 哎，对 ，Marshmallow， 哎， 啊，这个 Marshmallow 是不是能够闯入百大 DJ？ 我不知道，但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一些歌，包括刚刚听到的 Alan Walker。 嗯， 很多人最开始我们的国人朋友接触电音的时候，一定会想起 Alan Walker 那首《Fade It》。 没错， 对，好多好多电音的作品越来越受年轻人的喜欢，然后从年轻人传达或者传递到了更多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的听众的耳朵里，所以对电音的作品这些年是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没错啊，这个一个小的高峰就是在过去的这两三。因为音乐节也是应运而生，越来越多这种电音节是作为主要牵线的。 是， 也就是因为这个过去的一年稍微有一点没落，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其实见到了很多 DJ， 慢慢的进入到这一个重新的演绎的巡演当中了。 嗯， 最近也是刚刚应该是在国内开完巡演的，就是 Michael Williams， 这也是刚才提到百大 DJ 排行榜在全世界评选出来的比较这个靠前的一位哈。 是， 刚刚演出完，现在又开启了新的一轮投票了。 而这一次看到在他们的投票网站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 DJ 来去进行参评了。 哎呀，摩拳擦掌，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名次往前提一提， 能不能冲个前十之类的。哎，我觉得这个 Corsac 绝对有实力要往前冲一冲， 是 能到多少位，哎，各位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也可以支持一下在国内这边的 DJ。 不过还是先听听他们的音乐哈，别有些时候这帅啊，我先投他吧。来猜一猜，具体今年再投出来谁会位列榜一？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同样也带着一点小小的电音梦幻，来自于蓝心雨，《贩卖日落》。 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觉得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讯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心情对望实现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心跳如何写好，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静静地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信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实现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交错心跳如何写好，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 心语的一首《贩卖日落》哈，今天晚上的日落，不知道各位到底要跟谁来一起度过？ 嗯，但是我确定是我跟身旁的这位DJ 一起在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他还会停留在 FM974直播间，所以这首歌好适合在我们的晚间节目出现， 晚上再来一次 可以， 对， 预定上了，预定上了， 对，然后就生做成这首歌的 Plus 的版本哈。哎，这个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在一起会聊一聊关注到一件大事，东京奥运会， 对， 然后这个包括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大家的一种心情的提前的介入， 嗯， 其实最近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体育赛事真的是连轴转哈， 嗯，这个夏天特别精彩，从一开始关注欧洲杯对吧， 嗯， 然后包括美洲杯也有人很喜欢， 是 祝贺了梅西， 没错， 对吧， 哎呦，终于解决了人生中的一个大事，就是大赛事的这一个冠军， 对，我总算给国家队捧得了一个荣誉，然后在此以后去跟其他的一些世界顶级球员去比较的时候，好像给自己的人生履历上增加了一个光环， 没错，就好像他们这个身上作为球员来说就有这么几块拼图， 一个拼完之后， 没错， 才合格出场， 带国家队的这一个冠军你得有一块空白，然后联赛的冠军，还有其他的这个当地你可能联赛所在地的这种最传统的赛事，什么这个杯那个杯的一个， 还有一个拼图很重要的是粉丝们或者说球迷们给他的， 对， 对吧，就是你不光有这些大赛事的一些荣誉， 嗯， 同时你的球技和各方面包括人品， 嗯， 可 能在球迷的心目当中也会有一块拼图，那个是一个无冕之王的一个荣誉。 是的，他现在就是把那一块拼图也算是收来了。 是的， 对。然后这个提到刚才说到几个赛事之后呢，包括这个奥运会，还有一个大在一两个礼拜之后马上就要正式开启的，就是各位，英超要来了 哦，又要看球的时间了，是吧？ 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就是，官方的这一个转播平台，就是签约的转播平台已经确定了， 嗯， 要买赛季包的。现在是打折的时候，先赶紧看一看啊！ 哎呦，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谢谢你替他们先省了点钱，但是前提还得是花钱。 对，前提就是花钱，我们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哈。 英超球迷们，你们辛苦了， 太辛苦了。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易烊千玺带来的《粉雾海》。 大人世界匆忙起来，多糟糕！我们只好把爱放在手中，慢慢握紧，最虚的小美好。夕阳衬托甜蜜行踪，晚风轻抚你的笑容，哦，藏在口袋的表白，我红着脸轻声说， 范儿十足。就如果说爵士有些时候确实带来的一些小调调，从后面的钢琴包括吉他， 嗯， 会给你带来一种闲适的感觉的话，那他之前的一些小 disco 其实做的也都不是那种给你太过激烈的感觉哈。杨千玺的音乐我最近真的还是没事特别爱在周末的时候放上闲适一下， 就是觉得除了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是因为他比如说电影作品喜欢他，另外有可能是因为一种氛围音乐给大家带来一种很放松的一种闲适的感觉， 没错， 嗯， 很适合周末的吧。来，继续，我们今天把所有的这些吉他一股脑的送给大家。就上来这个吉他不用多说，一听其实带着一点点的英伦的特色，来自于 Travis 他们的 Closer， 来听。

位收听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大家好，我是来代班的戴毅。 哎，接着刚才那一首《坏蛋特调》啊，开启这样的一个周末，对于晚上的一个期待哈。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特别喜欢在周末的晚上，或者如果你特别的无所谓，在中午白天是吧，来上自己这么样的一杯特调，都有自己的风格。 哎，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普通人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然后六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就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调的周末时间。 没错， 有的人是宅家看剧追综艺，有的人就出去健身活动交朋友，所以这其实在生活的节奏上来说，呈现的也是一种不同的 remix 的版本。 有些人他特别喜欢做这种叫这个计划，而且是落在纸上的。 哎呦， 你就能看到说他一条一条会写得特别的严格，而且还拿高粱 笔。他不是记忆力不好吗？我知道你想夸我，我先自己跳来承认一下。 记忆力不好的一般都是记昨天的事儿。昨天我到底我为什么现在在这儿？ 对，因为刚才 哦，这是谁家呀？ 刚才王维在广告间隙说：“哎呦，这笔记做的真细。”我说：“我就是把今天一天要做的事儿，还有一些要准备放的歌，都先写下来。” 特别好。 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记忆力不好的。 不不不，我是属于就我相信有些时候就是写下来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在用的时候更方便一些。因为现在就脑海里边需要记的事儿太多了。我曾经就见过朋友，他把每一天，因为他安排的时间会在以10分钟甚至20分钟来记。 我觉得我特别佩服这样的人，他的时间节点越计划的细，工作效率越高。 没错。然后他把这个记下来了之后，你想就如果说一天都安排这么紧的话，他不记肯定是记不住下一步要干嘛的。对，然后他会拿一个高亮的笔弄下来，你就觉得特别像一个 layer cake， 就一个彩色分层蛋糕，或者一杯什么什么特调鸡尾酒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比如说什么这个叫做手账啊，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日程工作的手账的一种，做得漂亮的话真的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 没错， 我这就算了，跟草稿一样，用过就扔了。 哎，就他们那种每一次看了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想着想着就觉得说还不如喝点白开水呢啊。一个色儿挺好，今天就一个主题，休息。 哎 ，Happy Weekend，迎接星期六日， 迎接心中的那一份和平，是不是？和平饭店带来的 Beautiful Order。 这首歌叫 Beautiful Order， 美丽的顺序，美丽的秩序，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在这首歌当中你能听到的吉他，其实它也是非常有秩序的。吉他在出现的时候会有这种自由的美好，然后有一些吉他的小的 riff 的一些循环也会给你带来这种不错的感受。而在这首歌当中，吉他也是进行了大段的这种有秩序的循环，而这种大段的循环单拎出来一次，其实听起来都是一个美妙的旋律。所以这首歌吉他也是蛮值得一听的一首哈。 是，就是有的歌曲呢不光听的是唱，有些歌曲听的是乐器的 solo 的部分。 没错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前前后后，从人声到后面的编曲到乐器的走向，可能都会有一些给你带来愉悦感的这一种歌曲，最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静心聆听下来以后，慢慢的自己去分解去解析哈。 你知道咱们音乐 DJ 有一个工作，就是你听这歌，一个是接触一些新的音乐作品，另外也在去分析说有些歌哪些是因为词曲的创作，哪些是因为音乐人的演唱，而哪些就是因为整体的效果让你觉得制作很精良，整体各个方面都很平均，所以营造出来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收听的感觉。所以刚刚那首歌和平饭店那首歌，我觉得就应该属于刚刚说的后者，整体的这种完整度特别高。 没错， 完成度特别高， 完成度特别高。所以各位就知道我们平时听歌有多累了。 就是有些时候是听着放空，有些时候是在工作。 对，大脑飞速的旋转哈。听到有一颗心为我存在，李佳格。 我期待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我期待未来的夜空里有一颗星会因为我存在，我期待会遇到爱。 翻过山，向大海大喊，我过够了冬天，期待爱，拥有力拥抱，帮我赶走梦魇，我 flow 很快，追赶太阳，在它升起的东边， believe in me， 清晰所有，不管多久，音符绝对会变金币， everybody repeat， baby from the east side， ooh， sing from the west side， ooh， know we from the best side， ooh， 离群闹的嬉笑的变彩虹，不停不停累积也不变态度，我的心情由我自己不被谁摆布，有种被动性指引我不要谁带路，看准方向我在向我们走 在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我期待未来的夜空里有一颗星会因为我存在，我期待会遇到说，跟紧我，因为周围让你防卫，我一跃最安全。 时间，天天都要意外，时时刻刻都精彩。我现在，脚边的空气化一盛开。我期待翻山越岭穿过荆棘。大海，我期待。 鼓后面的小调调哈， 嗯，这种收尾比较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对，带了一些小小布鲁斯的感觉、 嗯、 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在王以太里面的声音我觉得更能带来一种稍微的慵懒感，就很多歌曲当他的一些节奏比较强比较欢快，但是当歌手的声音会显着一点点的小懒惰的时候，小怠惰的时候、 嗯、 是会给你带来一种好，我听着听着就算放松下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心里反而会给你一种小小的音乐上的暗示哈， 就是我们总说啊音乐给我们力量，但很多时候那个力量不是说没那得 up up up， 对， 要打鸡血， 天天非得 we， 对，哎，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听音乐要尽量的范围广一些，风格广一些，不同的类型，它能够汲取到的能量是不一样的，有些是一种稍微向下的能量，也不是不可以。 没错，就很多音乐当中，其实我们能够听到，当它自由了以后，会有一些音阶的下行，就走着走着它是下来的， 滑下来了。 没错，在我特别想放一首原曲，我这边好像还真没有。一会儿吧，我先把这首歌走起来。 行 ，Feel Good Inc。今天因为背的是他的一个 Lisa 的翻唱的版本，也不错啦，很休闲，很闲适，适合在周末去听。各位听他最初的 Gorillaz 街头霸王的版本里面，嗯，他所有的后面的旋律都是乱的，甚至都有一些完全就是失真的效果， 嗯、 而他调都是往下走的、 嗯， 往下走一般不会给人带来太愉悦的感觉，而那首歌却叫做 Feel Good Inc， 就感觉很好。感觉很美好，这样的一个公司 下坠的感觉的美好， 而且听完了以后也会觉得很快乐，所以这可能是他就编曲厉害或者神奇的地方哈。我们来听一听由那首歌生发出来的这一首，就是 Feel Good Inc 的 Phyllis Lisa 的全新 remix 版本。 Hey. 这首歌刚才跟奈佑来聊的时候也说，他会给你一种小小的这种梦幻的电子的感觉。 哎，我觉得我在多维空间里面在打转。 对，没错。然后这个包括之前我们也提到什么 Lana Del Rey Billie Eilish 啊，有些时候可能听起来都会有一种类似的这种效果啊。来，继续到周末的时候，我们还有半天的工作要继续，稍微清醒一下啊。来自于潘高峰，经常做一些很放克的音乐，在这首歌当中你也能够听到很多有意思的弦乐的演奏，带来一首会忘了会记得， 就还没忘了那一天的我，习惯如果习惯忘了却不想选择，许下承诺总结心得，怎么又哭了，哭就哭吧，哭过以后我们唱首歌，现在我们唱着副歌，这计划着没有计划的生活，不故意不难过。

这是一首听完了以后需要慢慢唠唠汗、唠唠鸡皮疙瘩的一首歌， 需要让情绪慢慢的这个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的哈。因为我觉得刚才这个冒昧了哈，没有办法就在别人的节目当中打开话筒， 别 跟着唱，这对不住啊、哎，实在是没有控制住自己。 别 Game of Love， 我们其实都是这种人，就我一般不会唱 啊， 但是我会有其他可能不太一样的一些表现，对， 摇摆， 别人会听到你，对，我是摆，然后就经常有人就是路过咱们的总控室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说监控里边有一主持人天天跟那晃来晃去的，嗨的这个。你们直播间那轮这个凳子轮子老坏，是不是因为他晃了啊？ 这首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啊！ 对， 因为我大概刚刚关了话筒，跟王维说，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在一场乐队的表演当中，看到一个吉他手，他其实是一个很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乐手，但是在这一段 solo 的时候，吉他手在舞台上那个光芒，简直就是把主唱都已经完全盖过了，而且吉他手自己跟那个吉他 solo 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些动作你会觉得它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那个情绪到了。那个感觉到了之后，整个乐手最自然的一种发挥，所以这首歌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就那种状态，好像第一是有一道光，聚光灯从上往下打下来了、 哎、 另外就是他那种自然流露，像是浑身的真气外泄， 霸气侧漏， 武侠里边的那种感觉。对、嗯，这一首歌真的就是吉他撑全场，因为当时 Santana 这位吉他大师、当年其实岁数就不小了，60岁左右了吧。 嗯， 然后就是拉了很多这些在可能唱摇滚，也可能是唱流行的一些歌手，进行了几个歌手的制作。而基本上在后面都是拿到一些格莱美奖的提名或者这个得奖。Michelle Branch 合作的这一个其实是这一首歌叫 Game of Love， 什么爱的游戏的第二个版本了、 哦、 在之前那个我们不推荐听啊、就这个其实是 最棒的，就这个版本可以一下封神了。 对， 嗯， 在之后还推荐两首歌，一首叫 Smooth，跟 Matchbox Twenty 主唱这个 Rob Thomas 的合作，还有一个是跟这个 Alex Band from， 全是英文名我不说了吧，反正就以后有节目以后，然后给各位再放一放哈。 好的， 总之就是桑塔纳的吉他大师，他的音乐里边真的是把吉他很美妙的衬托了出来，而且接收度传唱度会比较高。 所以你看国内的歌手像金海心，很早就把这首歌翻唱了一个中国的版本，普通话的版本叫做独立日， 哎， 也是因为喜欢这首歌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管是对于英文歌曲感兴趣的，还是对于我们的华语歌曲很爱的，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 没错，今天其实所有的这些歌曲里面，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选的歌都好像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吉他值得玩味的。刚才提到金海心，我们听一首歌叫金色的海。 好， 没什么关系，你知道 这个 生熬 可以 、对，这个乐队的名字蛮有趣的，南瓜泥歌迷俱乐部，金色的海。来， 轻轻 金色的海。当然如果你这个周末可能有计划要去到海边，昨天还在跟静云聊去海边度假的一些事情回忆啊，一些故事之类的，可能会看到金色的海，可能是在日落，可能是在日出啊。这个就是看各位自己在海边到底要映衬怎么样的一个心情。一片海光，这个看到海面上泛着金光的时候，波光粼粼，可能在心里面都会想起一些比较稍微明亮一些的音色。 我就发现这个海啊，作为一个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元素，被音乐人呈现在歌曲里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是， 然后到了夏季的时候，这就是它的一个喷薄而发的一个季节，所以好多跟海有关的歌，尤其很电音一点的、轻快一点的，就特别容易出现在广播里面。刚刚这首歌也会从这期代班的节目听过之后被收到我的歌曲列表里面，谢谢王维。 哎，太棒了啊！接下来我再推荐一首歌，也是之前听了以后觉得这歌真棒，忘了一个月再也没放过，你知道吗？ 介绍有点简单，再介绍一下 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嗨，创作背景其实没什么可聊的，提过无数次。有一位歌手曾经陷入情感低谷的 Mike Posner、然后重新站立起来，登上了珠峰，下来就发行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果名叫嫉妒 Jealousy， 是不是别人都嫉妒他登上过珠峰哈、小放客的节奏。这首歌里面可能吉他不会有太多的明显，而更多的是它的这个 bass， 然后同时它里面还会出现那种小号的声音、每到你高兴的时候，然后它会突然就扬起脖来给你吹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样的一个音色，其实在有些时候你跟着一个节奏跳舞的时候还是蛮提色的。 是，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看你的电乐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律动，有点 funk 的感觉。 是， 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jealous 就是嫉妒的这个词，其实是让很多听到这个音乐的人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样动听的音乐，让所有的 个人无论身处于什么样的情绪和状态之下，都能够跟着舞曲的节奏先动起来。 没错，这一个周末的时候马上要到了，我们提前先为各位来这个疏松疏松筋骨，是不是做了一个礼拜的办公桌了，带来一点这种节奏感更强的音乐，因为马上也要进入到下午了，清醒提神哈。 嗯， 继续带来一首歌，就算还有半天，心里面念着 I'll be fine， 马上就要下班了，其实也没多久哈。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什么是呢？爱在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成为敌人的过程，跌倒了就再爬起来，转好了怎么又再摔？你终于给我走开。 站起来走来走去了 你差不多够了哈，然后过来听了这首歌以后可以再放一遍吗？ I will be fine。 我还没有跳够。 哎，我也是。嗯， 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特别适合把潘高峰叫过来一块合奏一下你觉得就是刚才这几首歌其实之间都有很多类似的这种音色跟调调出现哈。好啦，这个到了下午，现在还主要的命题还是工作，设下这样的一个命题之后，我们还是要现在这样一个条条框框里面更好的去聚精会神一下。 四个小时之后给你不在条条框框里面的一次机会，在五到七点钟娱乐早安排，让王维好好的在直播间再蹦会儿迪， 动次打死一下哈。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音乐永远都会在嘛，所以送上这样的一首歌曲，跟各位再相约晚上五点时我们再见了哈。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晚上见， 晚上见。 着了翻不动，声音啊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